诗：红旗飘，军号响， 战马吼，歌声亮， 铁流量万五千里，红军威名天下扬， 各路劲旅大会师，日寇胆破将魂丧， 军也乐来民也乐，万水千山齐歌唱， 歌唱领袖毛主席，歌唱伟大的共产党， 歌唱领袖毛主席，歌唱伟大的共产党。 长征是播种机，长征是以我们胜利、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。